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沉浮。有些人的生命中总是缺乏一些东西，也许是金钱，也许是健康，也许是亲密关系，然后我们一直在挣扎，一直在努力，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怼，而外在总是还有不断的人事物出现，提醒我们内在的匮乏，让我们更加的不舒服。也许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，仍然没有办法改善或是得到我们想要的，这个时候你何不试试沉浮呢？我们必须为进入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负起全部的责任，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快乐，也接受人生的不完美，而心甘情愿地学习沉浮的功课，找到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快捷方式。而最好的快捷方式就是从当下开始，试着去接纳眼前的一切，知道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。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心愿，然后与当下的一切和睦共处，愉悦的生活，并且继续自己的心愿付出努力。这样也许有一天你想要的东西就会毫不费力地来到你生命中。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欣赏一曲让你能够学习沉浮的音乐，由音乐家曼璇所创作的《天地之初》音乐，感受生命的巧斧神工在冥冥中涤荡心灵，淬炼内在智慧的光芒。沉浮不是软弱，而是顺应生命的流动，去除内在焦虑恐惧的障碍，接引生命源头带领出的信心，拥抱每个当下的变化，领受宇宙天地的祝福。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许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《沉浮》，特别安排一首由曼璇所创作的音乐《天地之初》。这个主题特别想到前些时间有部非常撼动人心的电影《Doctor Strange》，中文翻译为《奇异博士》。故事讲述一位狂傲的天才神经外科医生，正值人生所有一切最自信完美的巅峰时，因一场车祸意外让他双手无法再继续行医。为了治疗双手而几乎陷入疯狂的他，来到了加德满都寻求治疗的方法，却意外踏上一段前所未见的奇幻旅程。在艰困的试炼里，重新认识自己，看见自己人性上的弱点，开始了内在精神与身体锻炼之旅。这样的故事情节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某些境遇的缩影？的确， 当生命最脆弱的时候，我们才被迫去看见自己，学习臣服来到眼前的课题，在多年的创作过程里，获得最大的心得之一，便是发现面对生命考验时，对抗的意识只会困住灵魂能量，还有削弱创作的灵感。唯有释放过往种种意念的限制，接受生命的变化，才能绽放我们生命中的爱与光。这首《天地之初》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台湾乌来内洞的瀑布景象。国外报道过，台湾许多自然场域对身体细胞拥有很棒的疗愈力，乌来内洞即是榜首。这里丰沛的水资源，孕育繁茂的森林，其中空气维他命阴离子就是帮助恢复疗愈的关键。一走进森林，回到大地妈妈的家，由上而下冲劲十足的瀑布溪流，散发满满的负离子，使细胞苏醒，全身通透舒畅。水流汇聚的能量，随着曲直的河道和大小不一的石头互相碰撞出新鲜的活力。在这里，身心自然感受与天地能量合一，如同回到妈妈的子宫，生命之初那无为通透的状态。整首曲子特别以东方意象来呈现天地能量之流，如电影史诗般的开头，以笛子与古筝分别作为主角，这些旋律前后衔接，主要用来引动推移能量，打开我们内在能量的开关，使自身能量随音乐更加敞开来流动。丰富的打击乐器就如天地隐藏的宝藏，在遍地里充满生气，透过音乐原理的推移，帮助人们释放掉种种限制束缚，使生命能量如瀑布水流汇聚活化，得到自在充沛的生命力，于宇宙运行中获取当下潜藏的祝福与力量。臣服的力量，这本书的作者 Judith 欧洛夫说，臣服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懂得坚持和放下的时机。没错，当我们在自然间仔细观察一景一物，体悟天地万物在四季变迁中仍努力活出自己独特的姿态样貌，我们的心也将被这一切视线的力量感动与臣服。聆听这首音乐时，感觉自己正面对着大瀑布源头丰沛的水流，并且准备好和天地能量连结。现在先好好感受一下瀑布与周围自然场能的呼吸，感受四周环境的脉动能量，接下来我们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好好感受呼吸的脉动，再来感觉我们身体里面有个能量供应开关。待会儿当我们感到阵阵清凉气息透入后，这能量输入钮便已启动。这时候我们感觉身心无比畅快，我们大口大口愉快地吸入新鲜的空气，最天然的维他命， 感受到大自然负离子它如此细密精微，充满疗愈能量，不断不断地活化我们身体的细胞。我们的细胞感觉非常的愉悦舒畅。接着我们听到瀑布冲刷而下磅礴的水声，感觉一下水声的方向还有力量，再感觉到水它无比的延展性，好好听一下瀑布声与周围自然景物的碰撞声响，感受空间的共鸣与能量。再来感受我们身心与之碰撞的共鸣声响，这份美好的能量不曾间断地进入细胞，活化细胞。我们身心与天地自然不断进行调和，最后慢慢地合而为一。在多年创作过程中，对于一段话特别有共鸣，成功不能只想自己要达成什么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愿不愿意向意料之外的可能性臣服。我们无法不面对来自黑暗的力量，但我们应该要懂得如何控制与使用来自黑暗的力量。学习控制黑暗力量之前，最需要的不是强悍的武功或是蛮力，而是臣服，也是佛家说的无我。无我即能以柔克刚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。在随时有需要时，欢迎回到音乐与自然的怀抱。最后，深深地祝福你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